人帮，一生只靠我双手，让我帮星疯狂叫嚷。今天的他呼风喝海雨，不可一世太嚣张，不过不过多么的讨厌。创伤，难道世间真的没有公道，终没有别人可高声呼叫我不甘，独我方式疯狂叫嚷。今天的他呼风喝海雨，不可一世太嚣张，不过不过多么的讨厌。Oh yeah.